欢迎大家收睇《自由有计倾》，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杨俊贤。咁正所谓哲学咧，系喺反省任何事物里边咧，都系有佢价值嘅。所以无论恩细微嘅嘢咧，即系几咁熟悉都好，似乎都有我哋自由反省嘅空间。咁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反省一样咧，似乎大家读书嘅时候都遇过嘅嘢，就系、是、诗啊。诗好似啲好熟悉嘅嘢，大家，但其实可能未必知道咧，原来诗都有好多讨论嘅空间。咁咩系诗咧？诗系咩嚟嘅咧？点解诗有咁嘅效果咧？呢啲全部都系哲学中可以讨论嘅吓。咁、所以今日就希望同大家倾下呢个问题。咁倾之前咧，就首先咧，即系今日极高兴啦，请到咧我哋嘅尊贵嘅嘉宾 系 啦，就系、是、呢、這个香港诗人啦、编辑啦，亦都系其实我自己啦嘅哲学系嘅师姐嚟嘅，读哲学就识佢嘅， 亦都系我嘅师妹嚟嘅。 Louis 系啦，咁好高兴请到 Louis 上嚟咧， 乐敏姐 系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对于诗嘅啲哲学反省，即系尤其是好少人系有读过哲学哲学训练得嚟咧，又即係真係從事創作，加上又要做編輯，我話呢啲全部加埋就真係 無敵， 冇就全香港係最適合嘅嘉賓嚟嘅今日，係啦，今日 你咁樣問咩意思啊？唔係得，繼續 係啦，得罪咗好多人嘅可能，不過你大家知啦，奉承啲嘉賓就冇問題。咁另外就有我哋兩個即係常規嘅主持拍檔啦，但係同一時間都係咧。好熱衷於文學嘅，咁包括咗先講一下仲仲先啦，係啦，仲仲就係即係本身係有創作詩嘅，以我所知應該係， 但係好業餘嘅就我嗰啲， 係啦， 我自己玩下嘅啫。 但係依家已經高級過大部分人㗎啦，即係香港係 嗰啲職業嗰啲唔夠， 係啊，職業就唔夠，即係你去到呢個位已經係好有算係有哲學訓練嚟講咧，我諗係好適合同大家討論詩啊，係啦。咁另外就係 Roger 啦。系啦 ，Roger 我知道亦都有，譬如翻譯啲英詩啊， 或者英文唔好，諗住練習下啫。 或者中詩翻譯，咁即係本身係對詩都係有即係 好中意興趣啦。 係啦，咁我哋事不宜遲，我直入今日嘅題目啦。點解要講詩咧 ，Roger 我哋？ 或者我哋睇下今日講啲咩詩，我覺得好得意嘅，因為頭先即係嚴叔都有提到咧，即係我哋細個好早已經接觸嘅，應該係好小朋友嘅時候。咁初初接觸嘅時候應該好開心嘅，因為你覺得好順口咁講一啲嘢咧，又好似好易記咁啦。 易背個散文， 係易背個啲好長嘅文章。但係到你大個啲嘅時候，發覺就開始變成痛苦啦，因為好煩啊，要解又唔知啱唔啱咁樣咧。然後開始啲功課要你解啦，唔係淨係背就得，同埋要背都有字，原來要背好多首啦，或者有啲原來好長，你發覺嗰陣叫白居易嗰啲係好痛苦嘅咁樣。咁即係我好早就接觸，但係佢究竟係啲咩嚟嘅咧？咁樣，因為我哋又會發覺，我哋好細個接觸咗好多詩之外，大個啲又接觸到一啲嘢啦。啲人話俾我哋聽係詩咧，但我哋又覺得好似唔係好係啊。咁究竟詩係啲咩嚟嘅咧？咁樣係咪就係將啲句子拆散咗，跟住一變到一行行？譬如講嘢好似斷咁就係詩咁樣咧，即係好似我頭先 好有詩意啦， 係嘛？即係我都覺得係。咁所以我哋今日就可以討論一下呢樣嘢啦。咁或者我哋大概會討論幾個問題咧，即係第一可能一個大問題就係究竟即係哲學家最中意討論嘅就係嗰啲本質啊，所謂究竟咩係詩咧？咁我哋知道，譬如詩，起碼你大概你都可以分到，即係佢可能某啲形式上嘅有啲特點咧，會唔會？或者有啲內容上嘅，甚至可能係，即係以前啲人會覺得詩咧係有啲特別嘅嘢要做嘅，個內容要表達某啲言志啊咁樣。譬如以前啲傳統，咁係咪咁緊要嘅咧？係咪所有詩都一定會具備呢啲特質咧？咁樣，咁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呢個問題啦。甚至詩會唔會？跟住可能第二樣嘢就係、當我哋大概分到邊啲係詩，或者討論個詩有啲咩好重要嘅特徵之外啊，咁究竟佢會唔會有啲特別嘅作用咧？咁即係起碼我哋都會覺得可能詩有時俾到我哋嘅困難喺閱讀嘅時候，就係佢啲文字好翹口啊、奇怪啊，咁唔知點咁樣。咁點解要講嘢講到咁咧？咁樣可能其中一個疑問就係、是、會唔會佢都有啲特定嘅用途，定只係純粹一啲人嘅語言能力低就會寫咗啲嘢出嚟，就好似詩咁咧？咁樣咁我哋可能成個討論可以講下呢幾個問題、 所以我哋可能個討論就會同文學嗰啲唔係咁一樣，即係有雙重疊嘅部分我估。但起碼我哋再從一個再普遍啲嘅層面， 或者後 設嘅反省，就唔係進入某一首詩具體點都會有嘅。可能有啲例子都係令到我哋更加了解到詩呢樣嘢嘅性質、個特質係點樣，係對呢個詩嘅後設反省可以話。 譬如一陣我哋可能都會揾一兩首詩嚟講下嘅咁樣，可能。討論下禪詩咁樣都記得，即會唔會啊？同埋因為我哋哲學有偈傾啊嘛，係咪先啊？咁就算我哋講詩，會唔會都除咗對詩做一個哲學嘅反省啊？會唔會有啲詩都可能表達到某啲哲理啊？啊，會唔會咁樣好啲定差啲咧？即係點解唔寫篇文咧？如果你有哲理要講係嘛？咁我哋都可能可以討論下呢啲問題。 咁我哋翻嚟咁講下詩呢樣嘢，就講下詩嘅歷史先啦，不如。即係Louis所知道，你可能都預備咗少少，即係可唔可以尤其是幫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詩呢樣嘢點嚟，即係或者個字係咩意思咧？ 咁我都做咗少少功課啦，因為上嚟嘅時候，咁因為詩嘅英文就係 poetry 啦。咁其實如果講翻佢古希臘文嗰個字根就係叫 poel 咁樣，咁嘅意思即係創造啊、製作咁樣。咁所以其實一開始咧，即係詩係一個即係創造性嘅表達嚟嘅。咁去到而家咧，當然亦都係啦。其實如果對於我嚟講咧，即係詩係一種以語言為媒介嘅一個 藝術嘅表達啦，咁樣。咁但係佢同散文啊、小說嗰啲唔同，就係其實佢可以用好多唔同嘅語言嘅方法，即係例如一啲好複雜嘅比喻系統啊，或者拼貼啊、借用啊等等咧，去令到製造好多唔同嘅藝術效果嘅。咁甚至可以係模糊咗嗰個直接嘅指涉嘅功能添，係啦。如果講到指涉，可能阿嚴叔都會 係啊，一講爆咗，因為我石石死呢啲咁嘅嘢啊，即係我石石不對業嘅，雖然博士未啊，但呢個估咧第三節會講多啲嘅，就係詩同語言嘅關係。點解詩嘅語言係咁得意咧？會唔同咗唔係平時嘅語言咧咁樣啊？咁嗱，我哋翻返我哋，如果即係 given 我哋呢個 background 啦，我哋可以進入我哋正式嘅問題。我哋第一個問題原本係先 Roger 講啦，就係緊詩係咩嚟？即係有冇所謂？即係其實好似好奇怪啊嘛，點先算係一首詩咧？點先唔係咧？呢個一個好重要嘅哲學問題嚟。 我哋好似分到下噶嘛，有時你俾堆嘢我睇，我好似分到有啲叫詩，有啲叫散文，有啲叫小説咁。但係去到有啲位又好似唔係分得咁清楚，或者你要我噏究竟有咩令到佢同其他嘢唔同，好似又未必咁易講出、 所以我哋即係其實之前傾過就係、是，不如一開始第一節第一個問題傾下一個，起碼喺中國傳統下邊，中文嘅傳統下邊咧，會覺得同詩藝呢個概念係息息相關另一個概念。就係、是、格律啦，即係好多人即係最初學嘅時候啲有格律嘅詩嚟，有啲規矩，咁由咁嚟理解詩嘅，甚至係咁，但係其實好奇怪噶嘛，即係我哋首先即係我可以問嘅，其實無啦啦格律係咩嚟嘅咧？點解無啦啦人類要用啲格律嚟講嘢咧？嚟做語言咧？咁再理解格律同詩嘅關係之後，可唔可以另外多啲理解詩係點樣？ 我講兩句啦，格律呢啲就即係我係即係讀舊詩比較多嘅，新詩我就冇咁熟嘅。咁咧即係其實對於古代傳統嚟講咧。可能詩唔講詩有格律咧，唔係好準確。詩就係格律咯，即係基本上你符合咗某啲平仄嘅規矩。你譬如你寫律詩咁樣，你中間嗰四句對偶嘅咁樣，跟住你平仄又啱，押韻又啱，無論你啲內容係點啦，唔理啦，基本上你符合呢個框架咧，就當係詩噶嘛。咁一個問題係咧，好容易有嘅就係、是，即係點解要整啲咁嘅框框？框住我哋自己啫，即系点解唔自由自在，好似新诗咁写咧？咁我想即系因为我欣赏旧诗， 系即系 Given 一个最觉得 background 就系、是，即系因为其实仲头先讲啲诗就系格律嗰种诗咧，系讲紧我哋所谓近体诗啊， 系 即系由唐开始大概先建立嗰个格律嚟噶嘛，所以再耐啲啲所谓古体诗咧，即系韩诗咁，其实冇嗰啲格律噶嘛，所以后屘去到格律就系诗，其实去到都系后屘 develop 出嚟， 系 所以你可以问嘅，即系点解无啦啦要 develop 呢啲限制俾自己？ 系。而我覺得咧，即係我近兩年開始睇波啦，我睇波做例子。咁我覺得同足球有陣式係有啲似嘅，即係會有個初始陣容係4-3-3咁啦。譬如即係有四個防守球員喺後面嘅，三個進攻球員喺前面，三個中場咁啦，即係其中一個陣式。咁我覺得格律係有少少似咁嘅。點解我咁講咧？即係你可以問噶嘛？喂，你4-3-3，你限制咗啲球員嘅自由喎、即係咁點解唔由得佢哋任走咧？咁係因為有啲 natural 嘅 point， 有啲理由喺背後嘅，就係、是。譬如你要四個人先大概 hold 到一條防線，你又要分配啲人進攻，唔可以全部都防守，咁係有呢啲咁嘅理由啦。咁而我覺得近體詩嘅格律或者係啦古詩嘅格律都有少少似咁嘅，就係咧，譬如點解律師要求押韻咧？因為押韻好聽啲咯，即係而家中大都仲會噶嘛，嗰啲四七啊， 係 咪？ 係啊，即係中大有個傳統嘅就係、是、作啲四句七言，好似打油詩咁嘅嘢。系，但系都系鬧韻嘅，鬧交嘅，但系要全部都押韻嘅。 系啊，而你唔押韻，人哋會覺得，誒點解嘅？即係你 唔押韻俾人笑嘅，出嚟會人哋會對面嗌唔押韻，唔押韻嘅嘛。唔押韻係一個攻擊嚟嘅，除非你刻意玩唔押韻啦，但係係會俾人攻擊嘅。 係，所以我覺得嗱，譬如押韻就係好聽啲啦，譬如對偶就係可能人類對於啲對稱嘅嘢咧，係容易啲覺得靚嘅。 審美上嘅感受。 咁所以我覺得格律係有啲背後自然嘅，或者人類對於某啲美感嘅追求。我哋將嗰種追求具體化，寫咗一條條規矩，就變成格律咯。咁所以即係呢個係我覺得格律對於我嚟講第一個我覺得正嘅地方啦，就係佢將美感形式化、客觀化。譬如我自己寫咧，即係我都有寫下咁啦，即係絕詩同律詩，但係即係寫得好差嘅。咁對於我嚟講咧，係 即係絕律詩嚟嗰啲， 絕律嘅係絕律嘅絕詩律師咁樣。咁對於我嚟講咧，如果譬如寫新詩咧。我反而有少少無從下手嘅、即係咧，你有條路俾我跟住咧，咁我跟得好辛苦嘅係，但我起碼寫出嚟，我肯定啊，我寫緊詩咁樣。咁但係寫新詩咧，我成日因為頭先 Roger 都提過啦，有啲人會話、喂，新詩你不過係即係譬如韓寒就會咁講啦，佢、會話你新詩只不過係將啲散文分咗行咁啊嘛。咁、所以我寫新詩嘅時候就會成日諗起呢啲 point 嘅，即係我到底係咪寫緊詩咧咁樣？咁就算寫新詩，我都要整啲格律嘅元素入去咯。即係譬如分幾節，每節結構一樣相似咁樣，咁我先覺得自己寫緊詩。 咁咯。 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格律好似係一個約定咁樣嘅，同讀者同埋作者都有一個約定，即係大家知道嗰個格律咧，就會認識個格律咧，就會達到點樣嘅藝術效果啦。咁其實啊，頭先仲用咗踢波比喻啦，我就覺得其實似 IG filter 嘅，即係你用咗個 filter， 你就知道咧個大概出嚟嘅嗰個樣會點樣啦。咁係俾人一種安全感啦，但係同時都會係創作嘅一啲掣肘咯。 即係呢個真係好得意，即係似乎。我估又頭先講過，即係古詩入邊嗰啲古體詩係冇噶嘛， 但係自由啲 啦，新詩係冇噶嘛。但我估仲曾經想帶個 point 就係咧，其實所謂嗰啲言界格律咧，都係某種人對某啲嘅美嘅追求，譬如押韻啦、對稱嘅美啦，嗰種可能係同我哋即係認知系統有關，甚至 係感知嘅系統， 感知系統有關啦。咁所以某意思上嚟講，就算你冇一個嚴格格律嘅嗰啲詩體咧。其實你都有時會用一啲咁嘅形式嘅美去帶出某啲效果，所以可能個講法就係點解會有詩嘅嘢出現，同譬如散文啦，依啲唔係詩嘅文體最大分別就係、可能我咧刻意追求某一種形式嘅美，而嗰啲係對於我哋寫散文嘅時候或者其他文體嘅時候咧， 未必 唔咁注意，唔咁著重。 相對冇啦， 相對冇係，但都會有啦， 係 都有啊，我知啊，即係相對冇咁 同埋，所以我估譬如仲頭先講個格律。即係我哋可以有個好狹義嘅理解，或者準確啲就係即係由唐，好似即係阿嚴叔頭先講，即係由近體詩開始先有啦，係咪？咁但係譬如以前嗰啲古體詩就冇咁嚴謹嘅，當然亦都冇將佢好清晰咁一條條規則寫出嚟。但係嗰個格律嘅要求啊，即係當喺後來我哋好明確寫出嚟，其實就係捕捉緊以前啲人不嬲寫有一堆叫詩嘅嘢啦。啊，原來佢都係有某種方式啊，根據某啲佢哋。可能唔係好自覺嘅標準嚟寫，咁但係後來就將佢再 formalize 所謂，係啊。 咁仲應該做第二個 point 噶嘛？ 係啊，我仲有第二個 point。 係啊，你可唔可以好快咁講下㗎？ 我可以啊，好快咁講下。第二個 point 就係咁嘅，就係咧有咗格律之後咧，我覺得係表現到另一種正嘅位嘅，就係你嘗試喺個籠入面，你明明喺個籠入面，但係你點樣好自由咁樣喺度飛咧？咁我咧就係俾格律綁死咗嘅，即係寫絕詩律詩，即係我啲隊友句，你睇得出我夾硬砌出嚟嘅。咁但係咧，杜甫咧。就唔係咯，即係我睇佢嘅詩就好似，喂點解你都係個龍啊？點解你個龍成個天地咁闊嘅咁樣？咁、譬如我而家舉埋個例子， 可能下一節會好啲，因為咧我哋個龍咧係越嚟越細嚟㗎，即係時間限制慢慢收縮，我哋冇杜甫咁犀利可以自如咁樣飛，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歡迎翻到嚟就有偈傾。咁我哋啱啱啊，仲有講第二個 point 咧，就係話喂，除咗形式嘅美咧，係可以透過格律帶出嚟之外，仲有另一樣嘢嘅，就是、會唔會嗰種起舞嚇，即係鳥籠中起舞嘅嗰種快感啊？ 係。而我就冇呢種快感嘅，但我睇住杜甫咁樣整咁樣做咧，我都覺得幾有快感咁。咁譬如佢有兩句詩係咁嘅，喺《曲江二首》入面其中兩句啦，佢話：且看欲盡花驚眼，莫厭傷多酒入唇。咁如果純字面解咗先啦，就係、是、佢即係呢個係第三四句嚟嘅。頭兩句本身講緊一片花落，然之後咧萬山遍野嘅花都落啦，咁佢覺得好傷心咁樣啦。咁呢兩句就係講我姑且睇下啦，即係雖然啲花就嚟落曬啦，我姑且欣賞下佢哋。咁咧等啲花經過隻眼，然之後飲下酒啦，即係有啲咁美好嘅事物應該慶祝嘅，但係雖然。已經喝得有啲多啦，咁但 係知道啲酒傷身， 係啦，啲酒又傷身，咁都唔理啦，即係啲花咁短暫咁靚咁樣，咁、那個字面意思係咁啦。咁而入面有啲正嘅位置，我覺得，譬如點解佢用扯字咧？點解扯看欲盡？點解唔係譬如可以卻看欲盡都啱平質嘅？咁、那個扯字係一種，即係我明知啲花就嚟落曬㗎啦，但我姑且睇下先，即係一種無可奈何嘅感覺。咁又譬如個花驚眼個驚字，我又覺得好正。驚眼係咩意思？驚眼就係嗰個花咧，唔係一個恆常不變靚嘅實體，可以留喺你哋對眼入面嘅。個花係稍瞬就即逝，跟住你只能夠讓佢經過你對眼一陣咁咯。咁翻翻嚟格律嗰個 point 就係咧，你諗下頭先即係寫得咁好嘅呢兩句，其實佢係對緊偶噶嘛，而且啱曬平仄格律。咁咧我自己做呢啲對偶句咧就好辛苦嘅，通常用名詞句啦，即係就砌啲名詞咁樣砌到啲平仄啱咁啦。咁但係你睇下杜甫，佢其實名詞唔多啊，頭先嗰兩句，佢有甚至用虛字嚟對添，咁係難度高啲，我覺得。而佢喺重重嘅捆綁之下，仍然能夠咁自由、咁正咁樣講到佢想講嘅嘢，咁我覺得呢個係另外一個格律正嘅地方。 就係、是、我成日聽仲有個比喻，係咪你啊？你講過邊個比喻咧？話詩人起舞咧？ 哦，係文一多，文一多有個講法嘅，佢話咧詩人起舞咧，你就咁自由自在起舞，咁對於佢嚟講唔爽嘅。詩人就係要帶住啲鎖鏈喺度起舞，咁先爽嘅，咁咯。 同埋葉嘉瑩都有個講法啊嘛，佢講李白同杜甫嘅分別就係、是，咁當然未必淨係話有教律就一定好，咁但係問題即係你做得好咪好正啦。即係李白就好似係你俾個籠佢都韞佢唔住嘅，佢係咁拆你個籠，其實就係、是，但佢拆得好喎，就唔係拆到亂咁嚟啦。杜甫嗰種係咩？佢一樣喺翻個籠裏邊跟曬所有要求，但係佢個籠有幾大咧？咁樣就係同個天地一樣咁大，所以佢喺個籠裏邊啦，明明依然可以自由自在咁飛咁樣，都係即係代表好有技巧嘅一種形態。嗯， 所以你可以某意思上講係透過詩呢種格律嘅限制，即係頭先 Louis 同某意思上一定限制啦，但係又透過呢個限制先展現到某一種才華、某一種文學上嘅效果，咁就更加透顯到咧。嗰種咁詩嘅正位，就係如果冇咗嗰啲限制之後咧，就感受唔到嗰種咁正，因為佢都限制啊嘛。反而喺限制中嘅起舞，就令到嗰隻舞係更加有欣賞嘅空間。 需要你對個語言好多思考敏感，去選擇啲字啊、取材嘅時候要好認真去諗。 嗯，咁但係格律即係呢個講咗中國嗰邊啦。咁我補一句咧、就係，即係我哋而家講詩咧，就唔係淨係想欣賞中文詩啦、我哋係講緊詩呢樣嘢嘅本質啊嘛。咁、格律呢樣嘢其實咧，即係補充一句就係、唔係淨係中文詩傳統先有，即係喺西方詩學傳統咧，其實都係有嘅。譬如有幾個出名嘅例子，有舉咗兩個啊。有一個好出名嘅就係、可能香港讀英國文學同學都會知啦，就係、是、呢個莎士比亞嘅十四行詩嚇。咁、十四行詩成日都會用一啲，譬如舉個例，嗰啲抑揚五步格啊咁樣。要首先嚇、即係英文會有重音同埋輕音嘅、就重音、輕音、重音、輕音要隔住嘅，隔住。跟住有一行咧係十個響音， 即係嗰啲虛假肥仔講嗰啲。我哋一定要 係啦，類似係咁啦，英文版啦，不過係係啦。咁甚至如果莎士比亞亦都會壓埋韻啦，就可能要頭四句就 A B A B 咁壓。跟住第二段咧，嗰四句就係要C D C D， 跟住 E F E F 咁樣，即係有啲格式嘅都一樣有嚇。咁另外另一個例子就係，我覺得更正嘅，其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係、但丁啊，意大利呢個好出名嘅詩人啦，你可以話係寫一首最好出名的神曲啦，超長係啦，九十八段啦所謂。咁但其實第一段係開始嚟，不過 anyway， 咁但係咧個重點就在於咧，佢個格式又好正。系啦，咁后屘嗰个格式叫做咩咧？三步体系定唔知中文点样翻译？就系咧好得意嘅，佢意大利文系咁噶嘛，系一个响音一个响音咁嘅，咁佢就 a e o u 咁样响音啦。咁咧佢系咁嘅，系三句一段，跟住咧佢压咧唔系净压紧，唔系净压紧最后嗰个响音嘅，系压尾拉少两个音嘅。 好癫喎！ 好癫啊！嗱，所以第一节咧会系嗰三句话点咧？就系第一句就可能系如果冇记错，第一段嘅时候系咁嘅，就系拉少两个啊，即系两个都系啊音嘅，见未？跟住第二句咧就係烏啊咁嘅，跟住三句會啊啊咁，所以係啊啊烏啊啊啊咁啦。咁又 A B A 我哋叫做，咁壓咗啦已經。第二段咧就會係頭先 A B A 嘛，就係 B C B 嘅。所以咧頭先第二句係烏啊嘛，個結尾佢一開始要烏啊先嘅，即係結尾嗰度。跟住中間一行咧就好似係 O O A 好似係，跟住 O A， 跟住又再翻烏啊，即係 A B A B C B， 跟住 C D C E。 真係要好得閒。 跟住咧就寫九啊，寫99段咁嘅嘢喎，好。是好黐線，即係 原本係罰抄定唔知懲罰嘅。 佢識我意思，佢個限制好大好大，依亦都係翻譯唔到啊！即係中文根本冇辦法有兩個響音俾你做咁樣壓兩個響音嘅韻著咁樣三個咁，都係佢有原因嘅，因為佢話係神咧係三位一體嘅，所以你要三個咁識，佢有佢意思嘅。不過即係佢透過個格式同個意思都有個結合啦。但我想指出嘅就係呢啲嘅格式後屘亦都引致到譬如英文啊、英詩、Sosa 嗰啲都有抄咗，有學咗。咁呢啲係全部喺西詩入面有嘅格式咯。 咁大家講緊嘅係其實喺個文學傳統裏面，我哋大家都認識嘅啲格式啦。咁而家其實都有都唔係而家啦，上個世紀60年代都有一班人咧係好重視去創造一啲新嘅格式嘅。咁其實佢就一班法國佬啦，咁佢哋咧就組成咗一個文學團體叫做 Oulipo。系啦，咁嗰个译名咧就叫做潜力文学工作室。咁佢哋咧嗰个玩嘅格式就系咧，佢哋好似头先仲重咁讲啦，即系相信咧有格式咧就可以去引发更加多嘅创造力嘅。甚至咧佢哋将自己比喻为老鼠啊，就系、是、一个建造自己迷宫，俾一个迷再喺个迷宫里面走出去嘅老鼠。系啦，咁佢哋有啲咩格式俾自己咧？咁样咁就系包括咧有一个叫做 S 加七啦，其实都唔会比头先阿严叔你提到嘅简单嘅，就系咧会有一个文本，然之後將個文本入面嘅名詞嘅每一個名詞啦，都轉換成佢喺字典裡面嘅第七個名詞，即係話你要有個文本，你有個字典，然之後咧你就逐個名詞去轉，係啦，咁然之後就 講好咗邊本字典㗎啦， 係啊，咁而唔同字典， 中國人都唔係最黐線嘅。 唔同字典唔同效果嘅咁樣，係啦。咁然之後亦都會有時可能淨係用元音嚟寫詩啦，又或者係唔用某啲嘅字去寫詩，即係唔用 E 啊，唔用 A 去寫，唔用去作文啊咁樣。咁就去嘗試去即係解放嗰個創造力咯。係啊，咁代表人物就會有卡爾維諾咯，大家都好熟悉嘅。係啊係啊，仲有呢個佩雷克啊咁樣嘅。 所以呢啲係咪即係可以咁講係擴闊咗對格律嗰個想像？ 係啊， 即係我哋格律好似講得有啲個作者之前已經有嘅一啲規矩，我哋真係跟嘅啫咁樣。但係即係路易斯啲例子就顯示咗，其實好多時候格律如果有意嘅話咧，亦都係自己創造嗰啲格律出嚟嚟達到某一啲思想嘅達到嘅美學啊藝術效果咁樣。 係啊，冇 錯。不過我估好多，譬如尤其是後來寫新石，嗱呢個一個方向，因為我估都係有個考慮，即係格律作為一個中心嘅觀念咁先算啦，就係、是。即係我哋似乎覺得你根據如果有某啲格律，然後跟住佢嚟去創作咧，好似逼到你要花多啲心思啊，然後表達你想表達嘅嘢咧，就於是會同一般平常人可能講同一樣嘢。我明明都係真係講肚餓啊，想食個芙蓉蛋飯咁樣。咁可能你用你就咁講完，咁人人都明白你嘅意思。咁但係冇乜詩意啊嘛，所謂係咪？咁唔似一首詩啦，或者咁有時我將佢變做一啲啊，好似俾一啲特別嘅格式佢。嗰、那個通常所謂特別就正正係同日常人講嘅唔同嘅，包括關於嗰個聲音嘅處理啊，或者嗰個意識啊，或者嗰啲文字嘅性質啊，佢係名詞定動詞嗰啲咁嘅嘢咧，顏色啊咁嗰啲咧，咁啊，於是咧有啲人就會諗啊，即係你跟住咁啊做得好啲啊，咁但係問題又係啦，即係你有個框架喺度咧，有個方向去跟，但係又好似會規限咗你嘅創意咁樣，有啲人就寫唔到出嚟。咁所以一個方向，有啲人就會嘗試去將嗰、那個咁，我唔一定要跟某一套格式嘅啫，我可以創造啲都係有格律或者有一啲規格形式上嘅要求，但係唔一定要得一套噶嘛。我於是可以有好多套，譬如頭先講咗啲唔同嘅，雖然都好癲咁樣啦，咁但係有好多唔同嘅組合嘅可以有。咁於是你嗰個創造空間咪可以用呢個方式擴大咗咯。但我估有啲人又會，尤其是越去到現代咧，啲人對好多譬如以前我寫詩都其實。開頭都冇諗咁多嗰啲格式嘢嘅，即係其實不過我咁樣表達咗已經跟咗啦。開頭慢慢有意識嘅時候，你再跟得有意識啲，但係再後啲就會意識到嗰個規限，然後就意識到不如我要改咗佢啦咁樣，或者甚至要放棄佢。所以好多人後來譬如寫新詩，尤其是我哋睇新詩有時好多困難嘅就係、是、你睇古詩咧，即係喺咪考試啊講緊，即係你知道佢一定問噶嘛，某啲問題啊，就係佢邊度押韻啊、平仄嗰啲，你讀呢啲冇所謂啦。你考首新詩，你真係問乜都得噶嘛。佢冇乜嘢好似一定要跟，咁當然有啲新詩嘅新係相對於以前嗰種格律，佢用一種新嘅格律，但係好多新詩可能係我就係要刻意寫一啲嘢，又令大家唔知點解會覺得佢係詩嚟嘅。但係咧，又你揾邊套格律嚟規限佢，好似都規限唔到嘅，即成為一個方向，又令到我哋特別覺得第一難讀啦，第二就會出現我哋今日討論嘅問題反而就係詩究竟係咩咧？個本質會唔會係啲咩？因為如果你話格律係好重要嘅、好核心嘅，冇咗就唔係詩；如果你唔跟就唔係。咁有啲人就會挑戰呢啲嘢㗎嘛，係咪？即係等於畫畫、繪畫都去到現代嘅繪畫，就係我唔係純粹要描繪呢個世界，我就思考下緊繪畫嘅作用係咩。以前啲人話係咩，我就偏做啲相反嘅嘢，但係又要令你覺得我係做緊同一樣嘢咁，所以好得意。 所以個難題就係我哋如果想揾詩嗰個本質咧，點樣界定算係詩咧？原本似乎格律係其中一個，我哋頭先解釋咗點解可能格律係有佢嘅價值。但又似乎唔係好足夠地攞嚟規範俾佢詩，因為好多冇格律嘅都叫做詩。喺英文傳統有嘅叫 free verse， 亦都叫做詩嘅。但佢唔跟傳統嗰頭先講嗰啲咩一樣步格嗰啲 meter， 唔跟㗎啦咁樣。咁詩除咗用格式之外，仲可以用啲咩咧？咁呢個可能引致我另一個話題嘅，就係、是、有啲人會覺得會唔會其實係講所謂詩意啊？即係唔係形式上咯，係內容上，可能會有某啲意嚇、做到話我哋叫詩意，就叫比較似詩咧。所以即使係分行寫，你冇詩意都唔叫詩啦。咁大家點睇呢樣嘢？ 可以我想補充我頭先咧，即係講格律咧，因為可能中間都會諗埋到詩意，就係咧，即使我哋話喺一首詩裏面，尤其是新詩啦，我哋揾唔到一啲我哋傳統所認為認識嘅格律啦，但其實每個人講嘢咧都有一個佢自己嘅講嘢嘅 pattern 或者一啲嘅格式嘅、即係可能嚴叔你又會有啊 ，Roger 都有一啲特色啊咁樣啦。反而我哋可以從唔同嘅詩人入面，佢哋講嘢嘅方式去揾到一啲佢哋不斷會出現慣用嘅詞語啦，或者係語氣啦。節奏啦咁樣，咁其實可能就係呢一啲嘅語言運用嘅細節咧，去做咗某種頭先所講嘅詩意嘅效果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去即係閱讀新詩嘅，將大家可能覺得即係冇任何嘅格式啊，冇得跟嘅時候咧，我哋由一首新詩慢慢去閱讀到佢背後嘅一啲嘅格式 或者是一些重複出現的圖案咁樣嘅時候，我哋就可以慢慢理解、接觸到佢嘅詩意啦。 所以 Louis 講法係可能新鮮帶出詩意嘅方法係冇一啲傳統嘅格式，但你可以試下從讀者角度，即係試下揾佢當中嗰個格式出嚟，係嘛？ 係啊係啊， 我冇理解錯。跟住就睇佢點樣用嗰個格式嚟帶到個句嘅詩意， 同埋用自己嘅語言去講翻出嚟咯。 嗯，係啊。咁仲仲你點睇咧？對於詩意呢樣嘢， 我有少少覺得詩意係咧，即係詩意好似啲女仔咧唔開心嘅時候咁嘅，即係咧 好 sexy 啊！即 係係啦，唔係即係男女仔都會嘅，但係即係就我個人經驗啫。咁即係女仔唔開心，有時佢唔會直接講啊嘛，佢會透過啲好機微嘅細節話俾你聽，例如叫你嘅時候語氣有輕微嘅分別咁樣。 但係佢要求你知 係啦，但係佢想你知嘅。咁而我覺得詩意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是。唔好講曬啲嘢出嚟，即係講啲唔講啲。 我哋下講啲唔講啲，但係下一集講俾你聽。歡迎翻到嚟就有偈傾。咁大家可能覺得奇怪，點解仲有仲係今集嘅咧？咁樣明明上一節就話下一集先再講噶嘛。咁其實就係細佬成日都搞錯節字用嘅雜字嘅，係呢個我好中學嘅時候受到初戀女朋友影響而搞到咁。我喺上面公開喺公開嘅呢個場合 都怪佢先。用詩嘅語言嚟表達嗰種短促同埋嗰種遺憾， 係好遺憾真係。係咁，我哋俾仲續繼續講。 原來仲有嘅， 講嗰啲詩意嘅問題，仲仲繼續。 係我。忽然間諗起，所以我用道具啊，因為我背唔到 ，sorry 呢首。就係頭先講緊詩意啊嘛，跟住我話詩意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唔講曬俾你聽，等你諗下。咁我忽然間諗起呢個例子啦，顧城有首詩我覺得好正，叫《遠和近》。咁我讀出嚟啊，佢話你一會看我，一會看雲。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你看雲時很近。咁、那個 point 係咩？那個 point 就係點解嘅咧？你會即刻諗點解你看雲嘅時候？就好近咧，你看我嘅時候就好遠咧，但佢唔會直接講俾你聽噶嘛。佢如果講曬出嚟就唔係詩啦，佢正正係有啲奇怪嘅位嘅會，跟住留俾你諗嘅。咁呢啲就係我覺得詩意其中一啲構成嘅部分咯。 嗯，同埋我估佢因為呢首都係雖然係新詩咧，但係都有個 pattern 嘅，你見到嗰啲字數嗰啲睇落去。 嗯， 咁你會特別去留意，咦好得意喎咁樣。佢講佢字就唔複雜喎，但係你代埋全部隻隻字你都識嘅喎。有好簡單嘅句子去看嘢啫嘛，係咪先？不過個出嚟個感覺就好得意啦，係咪？因為佢講嘢好似好同日常人正常諗你看雲應該啊點樣遠啲近啲，好似有啲相反啊，有啲唔一致啊。但係佢又用啲好特別，用啲形式嚟表達，好似好認真想講一啲好簡單嘅嘢，咁應該冇咁簡單噶嘛，係嘛？ 嗯，係咯。呢個估係即係詩意嘅特點，如果用眾頭先講嘅就係唔講曬。而唔講曬，令到你有好多想像空間啊，好多有可能引致嘅其他比喻嘅聯想啊，等等，都係透過唔講曬，即係咩言有盡而意無窮嗰、那個無窮嗰個位而帶出嚟咯，係啦。咁呢啲成面同我哋呢啲相對好淺嘅見解啦。 我就諗即係諗詩意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都好似揾緊詩嘅一啲特質或者佢本質嘅嘢咁啦。但我哋其實可以咧倒翻轉去諗呢個問題，就係咧其實喺問同答之間咧，我哋係嘗試去描述一首詩嘅特質。所以嗰個問題就唔係問佢有冇詩意，而係我哋點樣描述。咁頭先阿仲仲啦，同埋阿嚴叔啦，其實都已經有一啲對於頭先嗰首詩嘅啲描述啦。咁所以其實呢啲，我覺得正正就係唔係問有冇，係你點樣講嗰首詩。咁我就即係都揾到宋代啦，言語滄浪詩話啦，其實都係喺即係中國嘅文學評論入面好重要嘅著作啦。咁佢就有分到詩有好多品嘅，因為即係你當你要講首詩係好定唔好嘅時候咁樣，咁佢又有好多形容。 人得兩個啫，有品就冇品。 詩有九品。 九品啦，係啊，有好多好犀利形容詞，例如紅雲啦，飄。日啦、凄婉啦、悲壮啦咁样，咁其实呢啲就系正正就话咗俾我哋知，我哋其实可以用一啲都系创造性嘅语言去描述一啲诗意咯，系啊，所以你作诗会系一个创作啦，其实你去读诗，你去讲咩系诗意，去描述一首诗都可以系一种创作咯。 嗯，所以卢医师个 point 我觉得好得意，即系我哋。因為同我哋之前有一集講詮釋學咧都有相關，就係好多時候你覺得詩意有冇咧，好似係個詩人決定嘅。但係你似乎提醒我哋係嘛？就係呢個閱讀咧，其實係即係讀詩嚟計，係更加 invite 嗰個讀者咧去參與嗰個詩意嘅建構。所以個詩意有定冇咧，唔 exactly 係個詩人擺幾多落去。當然詩人高低有分別啦，擺咗幾多落去。但同一時間嗰、那個空間有之後，都係睇我哋俾幾多落去。甚至詩人冇俾好多咧，如果你讀詩嗰個人係夠勁嘅話咧，可能都係俾到多啲有趣嘅詮釋，令到一首詩嘅詩嘢出到嚟。 冇錯， 因為我嗰個係 Louis 俾我哋嘅提醒。 冇錯。 咁呢度我估我哋可以試下咁樣少少少概括啦，即係我哋原本個問題係問其實詩係咩嚟嘅，咁於是有兩個可能嘅講法，我先講過，即係一個會唔會用跟某啲格律嚇，或者某啲形式去決定。第二個講法就係會唔會跟嚇，譬如有冇詩意去決定。咁似乎咧呢兩隻都各有一啲優勢係嘛，尤其是譬如有啲人冇格律嘅咯，明顯新詩啊 ，free verse 嗰啲。但同一時間有一啲咧係，但調轉嚟講，有啲人冇詩意咧，如果跟曬格律咧，喺古代嚟計咧， 都照計叫佢做詩啊嘛。 係啦，就所以好麻煩嘅呢個問題係，即係咁於是即係有一啲可能嘅 proposal， 即係我自己睇法啦，我講下，就我有時會覺得其實。詩呢啲嘢咧，可能係冇有啲概念嚟講咧，係冇本質嘅，即係冇所謂有一條線咧係達到就算係嘅。我會覺得可能一般嚟講，詩係有某幾個常見嘅 common feature。咁咧所以一般嚟講就覺得佢都會可能有啲形式美啦，勁啲就格律啦，有啲可能會有啲詩意咁。咁就睇下幾多。如果全部都冇咧，咁就好明顯唔係詩啦。咁總之有啲 borderline case 窄界就係係喺地又唔係啦咁。咁如果概念係。呢啲我哋叫做 family resemblance， 有時喺呢個 家族相似， 家族相似就係有啲好明顯係，有啲好明顯唔係，咁睇到幾似，好明顯係嗰隻啦。越似佢咪越係詩咯，越唔係就唔係。咁呢個係即係我自己睇法。咁可能詩就冇本質，如果咁樣講。 同埋我估，但係冇本質得嚟又唔係話你求其寫啲乜都可以叫詩嘅。我估即係未去任意到一個地步，因為我哋可以將佢擺喺一個好似 spectrum 咁一個光譜，就係話，即係係咪詩咧？就係個詩人佢覺得自己寫嘅係，佢話係咪係咯咁樣，咁就好寬鬆啦，係咪？另一種就係、是、個讀者覺得係咪係咯咁樣，又或者你從格式上就係、是要有一定要嚴格跟從某一套特定嘅規格先得，咁就先至會係嘅。咁你寬鬆啲就係、是、其實只要有套規格就得。咁但係甚至有啲人會挑戰呢樣嘢咧，我估呢個都同即係詩都會有變化嘅。我估咁最初嗰啲我哋好似討論本質就係要揾出即係本質係好高嘅要求嚟嘅，其實係就係、是、任何詩只要佢係詩，任何作品啊文學作品只要佢係詩，一定要符合包括過去同將來。咁但好多時我哋就話，好多我哋提出一啲去嘗試捕捉詩係啲乜，因為人總想去了解將啲嘢歸類嘛。可能先睇到嘅就係我哋能夠接觸到嗰啲啦，過去嗰啲啦。咁我哋於是揾到都有啲共通點，然後有啲人就會跟住佢繼續做啦。但有啲人又會想打破佢啊嘛，咁又會去整啲新嘅嘢出嚟。咁頭先我哋講一開頭即係從個內容同形式，形式就係格律嘅嘢，咁似乎都未必一定要跟埋一套，或者甚至唔跟都可以係。咁可能內容變得重要啲，但係個內容當然有時我哋可能講個主題，咁似乎就唔係好關事嘅，你寫只杯都得㗎嘛，寫咩都得。但係個內容似乎係指嗰個相對於形式、就是，就係個形式係用嚟表達一體現一啲嘢嘅，就係、是、嗰個詩意咧。頭先我哋講，我估有某種你對就算係同樣嘅事物，大家都講只杯，我可能喺表達嘅時候透過個格式，其實可以帶出咗某種詩意。咁好多時嗰、那個點樣做出嚟嘅效果，即係點解要留意個格式？我估其中一樣嘢，如果再闊啲咁講，就係、是。通常寫詩或者如果某樣嘢我哋睇成係詩咧，我哋比較上會留意到寫個人同讀個人咧都會注意嗰、那個詩係要透過語言嚟表達嘅，係一個語言嘅藝術咁先算啦。咁我哋就會特別留意，一般我哋用語言咧啲文字咧講嘢咧，其實係表達意思嘅溝通啊。平常最緊要就清楚啊嘛，簡單啦，唔好搞到啲人有誤會啊，好混亂啊。譬如頭先，但係仲提一個好嘅例子就係、是，即係寫詩就係要唔係咁嘅好多時。就你就算好簡單用一啲字，原來都要表達一啲可能好隱蔽嘅一啲意思啦。有時或者你特別地去用一啲字，咁頭先嗰首詩就冇好特別咁去用一啲字啦。但係呢個好似要求我哋去留意一啲嘢，就係原來一個字呢有好多面向嘅。平常我哋淨係留意到佢一個面向，就係佢用嚟達意啊，即係表達承載某個意思，講到就得㗎啦。但係呢原來文字仲有，譬如佢有形狀啦，唔同系統嘅語言，譬如中文。嘅字形同埋，譬如英文、法文、德文嗰啲用字母構成嘅，好唔同嘅喎。中文嘅字原來啲字形裏面有意思嘅，可能啲字啲部首砌埋啊咁嗰啲。原來字有聲音嘅，所以我哋講押韻啦，有時要原來聲有聲音。平時呢啲係唔重要嘅，譬如你寫一篇散文，可能呢啲係唔重要嘅嘢，你只要表達到個意思就得啦。你唔需要特別去要人注意，你對偶咧有時係要你注意嗰個字本身嘅詞性啊，佢嘅形狀啊。可能佢嘅聲音啊，咁樣押韻嗰啲要留意個字本身係聲音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其中一個好得意嘅嘢，而且做嗰個效果令你感到有詩，其好多時係用呢種方式。 所以 Roger 呢個大 point 出嚟就係、是，無論詩作有冇本質都好啦，大家可以思考下啦，觀眾。但係起碼詩似乎咧喺語言運用上咧，同語言有一種特別嘅關係，係、其他我哋平時日常生活語言咧係唔同嘅。係啦，就頭先 Roger 帶咗去一個 point 就係、是，會唔會有啲語言係特別唔同嘅咧咁樣？ 咁即係如果有啲散文嘅作家，佢好重視詩嘅呢一種語言嘅表達咧，咁佢哋可能寫出嚟就叫散文詩啦、都可以係一個題材嚟。 係啊，冇錯。咁於是即係 Louis 帶呢個 point 出嚟，就變咗我哋去問， 就是會不會其實在 C 這種語言的運用上面呢，是令到跟我們日常的表意的語言是有點不同。咁呢個位置就剛才你一開始講少少話講指涉個位啦。 係 啦，開始講就係會唔會我哋可以諗嘅，亦都就加討論一樣嘢，就係 C 之為特別呢，就係佢同其他嘅文體唔同。就佢有啲人會咁講，係 C 係令到語言放假，有個咁嘅講法。就係語言平時可以做咩呢，咁樣 但 係 令到人開工喎，大佬。 喂，人係冇得停嘅，你瞓覺都好攰有時。唔係呢個後話，但係平常語言咧，一般嚟講係攞嚟指涉個世界裏面啲嘢，最明顯嚇。即係我哋每一次最後嘅傾到攞呢只杯嚟做例子，所以我哋繼續用翻佢，係用咗好多次啦，大家留意啦。咁咧，大家一齊飲杯茶。咁呢只杯咧，我哋平時講杯咁啦，就係講一啲咁嘅嘢，呢只嘢咯。咁譬如話，大家攞只杯啦，我一講就大家攞只杯啦，係嘛？就大家知道指緊個世界俾一個東西，係指涉世界有啲 practical 嘅效果嘅，就係譬如我叫大家攞只杯咁用啦，我哋討論緊個世界嘅嘢。咁但係咧，呢個係日常語言嘅用法啦，語言嘅效果作用。咁但係咧，詩似乎有一種我話令語言放假就係佢有時唔再指涉個世界，係用英文講冇咗個，唔係再強調個 reference 嗰面，係就講佢另外一個面向嘅嘢，譬如啲我哋叫 sense 嘅，可能係 甚至個符號本身嘅特色， 係甚至符號本身啦，即係起碼就唔係平時語言咧嗰種運作模式嚟。 譬如講杯，我唔講杯，不是木啊咁樣， 又得。 咁我想講咩咧？咁樣留意咗個字咁樣。 係啦，因為其中一個，又或者我講嘅就係有時杯，我唔係講只杯咯。我可能杯其實表達緊我冇諗法，哦原來係我覺得我身體咧受住某啲空有啲器皿限制住咁樣，我就講咗我自己係個水咁樣，水嘅杯形塑咗我嘅形狀啦咁樣，咁杯就唔係講緊呢只杯， 佢成日引導你去講佢之外嘅，特登要你睇其他嘢， 係啦，咁 Louis 點樣睇呢個 point？ 我好同意啊！呢個其實所以有多時候詩人即係點解要寫詩，就係想突破語言呢個指涉嘅限制。所以但係佢用嘅方法好多嘅。頭先 Roger 都有睇到，即係可能聲音、諧音啊，即係你發覺原來一個語言佢有好多唔同嘅特質，你可以去玩嘅。咁於是就不斷喺一首即係詩或者新詩啦嚟講，就去打破呢啲嘅規限，去即係去帶出一個。可能是一個詩意啦，或者係意境啦，或者另一啲令到讀者想像嘅地方。 我想起一個講法就係、是，即係同頭先個 point 應該有關嘅，就係、是、咧，即係當詩咁 focus 喺語言嘅特點咧，就令得佢，因為有個咁嘅講法噶嘛，佢話詩係咩咧？詩就係翻譯嘅時候流失咗嘅嘢，咁我覺得都有少少係，即係譬如你如果嚴格地跟從某啲格式啦，譬如。咁你一譯嘅時候咧，你係好難譯埋個格式噶嘛，即係你喺中文入面係對偶嘅格押韻嘅平質啱嘅，咁你譯咗做英文咧，就算你好花心思譯啦，甚至我見過有啲人譯將進酒或者有啲人讀槍進酒啦，咁譯到係押埋韻嘅，但你始終覺得唔同咗嘅件事， 即係寫啲好差嘅英文咁樣，睇落去即係今日係咁樣 係咯，咁所以呢個可能同頭先講詩同語言緊密扣連嗰個關嗰、那個 point 都有關， 嗯。 所以譬如嗰啲詩，如果大家睇唔明咧，唔緊要噶，因為佢正正就係唔係講緊佢要指涉緊嗰一樣嘢嘛。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譬如佢即係成首詩啦，可能佢好長或者短都好，佢前前後後嘅鋪排啊，會唔會有再其他嘅一啲提示、暗示你去解到佢嗰個要指涉或者係佢要帶俾你個意思咧？咁呢個都係一啲讀詩嘅方法。 所以嗰啲好 technical 嘅，你覺得我哋唔夠哲學？如果頭先就係呢啲叫做我哋留意語言嘅物質性嘅所謂係嘛？佢聲音啊 ，curiosity 啊嘛， 冇錯。同埋啲人寫真寫好癲噶嘛，打斜飛要咁樣降落就要寫到降落咁啊嘛，連個句子都。 哦，係啊， 係啊，即係呢啲所以好得意，即係頭先我講咗係兩個面向，我可以話係一方面就我嗰種啦，就係唔再係講平時嘅嗰啲指涉對象，可能帶出其他嗰啲意無窮啊，嗰啲其他意思好多聯想俾你。但係仲有一個更玩得更盡，就係玩翻個語言即係特性本質嗰、個本質，就係頭先嗰種物質、物質性啊 materiality。點解語言係會講緊嗰個句子自己咧？咁樣呢啲好得意，顯示咗有啲唔同嘅語言運用。我哋下一。翻嚟繼續。歡迎翻我哋最後一節嘅自由有偈傾啦。咁咧， 頭先我覺得你 係咪有詩意啊？我斷咗句又先，三行就寫咗， 有啲頓挫啊！ 睇到嗰種遺憾同埋對以前嘅悔疚啊， 係啊，咁我想講就係頭先第三節咧，討論咗。詩嘅語言咧好得意，即係起碼係容許某一種咧平時日常生活中嘅語言使用以外嘅一種利用語言嘅方式嚇。咁呢個特別嘅詩化語言咧，於是其實引嚟咗好多遐想啦，好多作家咧喺度做一啲文章就講，喂，其實詩呢種語言咧係我哋帶嚟咗好多新嘅可能。咁我特別喺呢一節又想講咧，海德格，呢一個 哲學家名啊，終於 出第一次哲學家名係嘛？唔係 Louis 都 係 Louis 講咗。咁我 海德格啦。咁呢個歐陸哲學家就有一個好有趣講法，就係後期嘅哲學嚇，就係佢咁講喎。佢話詩係一種特別，又係詩人啊，或者詩種有一種特別嘅地位。點解咧？就係因為佢我哋發現啊，我哋其實某意思上咧係佢咁理解啦，起碼係就我哋住喺我哋語言裏邊嘅。即系我哋嗱，每个人有冇同一个世界观系啦。即系我成日用呢、這个康廷俾我例子好好啊。佢话俾我pair牌 四个系咪嚟？ 四个系啦，pair牌咁讲啦。佢话你同一只 pair 牌咧，有咁多五十二只牌，但系五十二只牌咧玩唔同 game 咧，玩唔同 game 啦。即系你有锄子又好啦，扫兴咁啦。 牌 系每一只牌嗰、那个嗰、那个大细咧个意义咧，系取决个 game 嘅。系唔同 game 系唔同，即系你二咁啦，锄子系最大，但系你可能扫兴就最细。系啦，所以咧其实我重要嘅唔系嗰五十二只牌咁简单。是你玩的个咩 game 个规则 个规则成个格局吓，咁于是用翻海德格嘅语言嚟讲就系咧，其实我哋睇个世界都系，我哋世界见到每一个事物咧，好似嗰啲五十二只牌咁吓，某意思上系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哋点样理解咧牌嘅价值啊 meaning 咧，系取决于成个世界观嘅、我哋个 world view 你可以话系嗰啲世界观咧赋予咗里边嗰啲嘢嘅 meaning。不过个比喻有个局限嘅就系、个比喻似乎都仲有五十二只牌啊嘛。但系喺世界观里边咧，就甚至咧，我哋用某个世界观睇嘢嘅时候咧。甚至會令到有啲嘢係睇唔到嘅，有啲嘢佢存唔存在冇五十二隻牌定五十三定五十四咧，可能係嗰個 嘅麻雀嚟 嘅，係一個世界觀嘅限制，我哋睇漏咗某啲嘢嘅，我哋冇世界觀睇嘢。咁可能講埋咁嘅就係、其實唔同嘅語言咧，係限制咗你唔同嘅世界觀，你唔同嘅年代甚至係唔同嘅時期，有唔同嘅語言，嗰、那個語言會俾咗我哋某個世界觀，咁咧就令到我哋咧限制咗我哋睇嘢嘅可能嘅。雖然佢同一時間使到我哋睇到某啲嘢，咁呢個就特別啦，就係點解詩人重要咧？終於去到呢度，就因為咧，佢咁講啦。平時啲語言咧，都係指個世界啲嘢啊嘛。你實用地用語言嘅話咧，你咪受住嗰個世界觀所限咯。嗱，呢個某意思上嚟講咧，你可以話係個語言佢好有型啊。個語言咧透過我哋去表達自己，所以我哋講一隻語言嘅時候唔係我講嘢，係隻語言講嘢。 咁佢跟翻啲規矩，又用翻嗰啲字。 係啊，語言再語言係佢 language speaks 咁啊，英文係德文仲正嘅，即係德文係咩啊？Sprach spricht 咁啊，同一個字嘅，即係語言著咁啊。咁好型嘅，點解就因為個世界觀透你嚟表達佢自己。咁而詩人嘅特點就係咩咧？就係佢咁樣講，可以為無名者無名，明啊，就是、有機會咧，我哋透過限制 restrict 自己，唔再跟平時嗰隻語言運用咧，有啲新嘅語言使用，令到我哋見到一啲以前見唔到嘢，打開啲新嘅可能，甚至改變嗰個語言嘅限制。所以係一啲為一啲無名者命名 name 一啲我哋之前可能可以有，但未見到嘅嘢咯。 補充一句就係、之所以會有呢個效果，就係因為本身譬如我哋平時運用語言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唔即係除非你啱啱學，所以你學一種外語嘅時候，你個經驗就好痛苦啦。你就好留意嗰啲字本身啊，嗰啲樣啊、串啊，又要讀音啊，記唔到嘛。但係當你譬如母語咧，咁你細個經歷嗰段痛苦嘅階段，你好快忘記咗啦。到你已經能夠運用語言同人溝通嘅時候咧，其實你唔留意啲語言嘅，一般都你就好自然咁用咗。所以咧，佢對你有咩嗱？但問題就係好似根據頭先嚴叔咁講，即係根據海德格咁講，就係、是、即係個語言係會影響我哋點樣睇世界。咁所以咧，我哋意識唔到個語言咧，我哋就留意唔到原來我哋睇世界嘅方式咧，係受到一啲我哋之外嘅嘢所影響，以至於譬如我哋睇到啲乜，睇唔到啲乜咧，我哋唔覺噶嘛，我哋睇到啲乜咪睇隻眼睇到啲乜啦。但係好多時其實原來個語言喺度扮演好重要角色。咁所以詩人嘅其中一個佢做到嗰種功能嘅所謂開啟一個新嘅世界俾我哋，就係因為佢令我哋留意翻個語言本身嘅特性。將個注意力轉移從嗰個語言要表達嘅嘢，包括人嘅諗法或者世界嘅事物，去翻原來語言本身有啲咩特質。佢仲要玩到好盡咁樣啊！喺詩裏面尤其是即係可能其他文學家都冇咁係將個注意力擺喺個文字語言本身嘅，即係散文家可能都係達意就 O K 嘅。你諗個情節諗好啲啫，最多如果寫小説就嚇。咁但係詩就喺呢度就好唔同啦。所以當你一留意到嘅時候，如果你留意到原來我而家之所以咁睇嘢，係因為跟咗呢一套語言，而原來語言又唔只得一套嘅，即係規則可以有唔同嘅，甚至你將咩當係牌都可以唔同嘅咁樣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可以多好多唔同去睇世界嘅方式啊。其實係啊， 所以可以話係打破咗語言嘅限制咧。即係人當然係受語言限制，但同一時間，詩人呢個創作活動咧。你可以話係 liberate 我哋 from 我哋原本嗰個 constraint 咯， 所以詩人寫嘢同一啲唔識文字或者水平好低嘅人係差唔多噶嘛，即係你好 打破咗我哋嘅想像，即係對於語言點樣睇 可以咁講嘢㗎， 係啊，我細個就係咁講嘢㗎啦咁樣， 不得就好合理，因為佢打破緊某啲我哋既定嘅區分，即係語言係俾咁樣區分我哋，可以話將世界分類咧，用我哋唔同嘅字就劃分到世界一個圈咗圈咯。新嘅用法就係有用啲唔慣常用法咧，就重新劃嗰個世界，某意思上。 所以用啲懶係勁嘅 term 就係將即係詩嘅語言就將我 令我哋對語言咧，即將語言陌生化咗啊，所謂，係嘛？我哋有個抽離咗個距離，再反省翻佢咧就可以。 咁呢個係海德格嘅講法，就係、是、某意思上將思同自由拉上關係啦。就係點解思呢種同語言嘅關係會引致到佢可以有一啲哲學上重要嘅效果？咁、除咗西方傳統之外咧，我哋知道喺東方傳統都有啲類似嘅諗法，就係思係擺明特別嘅角色嘅。咁呢個就要交俾盧醫生介紹。 因為我即係接住呢個 topic 嘅時候，就諗起禅師啦咁樣。因為喺非常學粗淺對於佛教嘅理解咧，就係佢哋覺得咧，即係一啲佛理或者佛經咧，我哋唔應該咁執著呢個語言嗰個文字嘅，因為佢只係一個法門，一個開啟一個俾我哋明白真理嘅方式。咁所以咧，唔係話完全唔讀文字，但係或者。但係咧，嗰啲文字咧係應該係帶我哋去有啲更加犀利嘅開悟嘅咁樣啦。咁所以咧，當嗰個佛教去到即中國嘅時候啦，咁一啲嘅文人啊同埋僧侶大家熟咗咧，咁好多嘅文人都會嘗試去寫禅師啦，即係將一啲佛理咧去擺落去自己嘅文字度，咁希望都可以讓到讀者或者佢哋之間嘅朋友咧係更加明白佛理啊咁樣嘅，亦都係表達咗佢哋對於佛教嘅一啲理解。 有咩例子咧？ 好啦，咁我就有个例子嘅，我因为我哋约定好最后一次讲禅师咯，咁我就呢几日睇咗好多 candidates 啦，跟住我觉得有好多都唔得嘅，即係因为佢直接将个道理喺个诗度讲咁样，即係虽然系禅，但系就唔系好诗。 又虽然有啲格律系嘛？ 系啊，咁但系前几日咧，我即系件事系咁嘅，几年前我妹咧去完台湾旅行， 你终于将你个妹摆喺 系摆上台啦， 电台。 早佢去完台湾旅行，佢话咧有一间珍珠奶茶好好饮。你未飲過咧，你唔算飲過珍珠奶茶。咁我就一路好期待啦，但我又唔中意去旅行嘅，我就終於等到佢嚟香喺香港開啦嗰間嘢。咁開頭好多人啦，我都唔去嘅。 你落咗即係完咗之後話幫我睇係邊間啦。 哦，係啊係啊，唔開得名啊嘛。係啊，係啦。跟住咁我就係前幾日去咗，然後咧我一飲咧我就諗起呢首詩啊，係蘇適嘅詩嚟嘅，叫做《觀潮》啦，佢係咁寫嘅。佢話：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原來無別事。廬山煙雨浙江潮，即係我一飲 你記錯咗，點解頭名一樣嘅？ 係啦，冇錯啦，即係點解咧？ 真係 咧，即係字面解咗先啦。字面就係佢對於一個地方叫即係廬山出名煙雨迷蒙，出名嗰啲潮好正嘅，係啦，錢塘江大潮。咁佢就一路好向往啦，蘇適一路想去睇。咁咧未去到嗰度咧，千般恨不消，即係好想去，好想去。點知一去到咧，其實冇乜嘢啊。就係廬山煙雨浙江潮咯，就係廬山煙雨迷茫，就係浙江潮咯。我都諗唔到有咩第二啲語言可以形容佢。咁我想講咧，即係呢個就係我飲嗰杯珍珠奶茶嘅經驗啦。即係咪就係珍珠奶茶咯？有咩即係奶又唔係特別香，茶又唔係特別濃，我真係唔明有咩特別。Anyway， 但係翻嚟頭先海德格嘅 point 咧，我覺得蘇適呢首詩得意嘅地方，佢有少少唔只係撼動緊日常語言，佢係撼動緊詩呢種語言。因为正常你写诗咧，你得四句，即系写呢种诗，即系注诗四句，咁你要好经济实惠啊嘛，即系你每个字都要，即系练字啊，古人叫，就是、你每个字都要用一个字，系 唔可以有半 只废 话 嘅，系啦，唔可以有半只字废话。跟住苏轼就话：我唔单止重复一只字，我重复成句俾你， 好一句俾你， 系啦，好一句俾你咁样。而佢透过好一句俾你咧，又即系。頭先 Roger 嗰個 point 咧，我同個 friend send 呢首詩俾佢，佢 exactly 有呢個疑問，佢話你係咪 copy 錯咗啊？點解最後一句同第一句一樣？ 會唔會自己抄漏咗？佢重複抄兩次，不過抄漏咗第四句就 係啊。咁但係佢就正正透過即係詩唔可以咁噶嘛，正常佢就偏偏咁做，但係有嘗試帶出某啲佛理咁嘅。咁但係嗰啲佛理。系啦， 不過我估嗱，頭先你嘅講法就係、是、可能同你個人經驗透連得太緊要，就係、是、你飲完嗰杯覺得不外如是啊嘛。即係我估都可能一個係啦，可能一個意思可能係咁啦，就係、是、你發覺原來有啲嘢你之前好預期，可能喺呢個世間上，如果你拉到啲佛理係咪，就唔係淨係第一。雖然佢寫嘅係你睇錢塘江嘅嗰啲嘢咁樣啊，睇嗰個廬山嘅景色，咁但係可以係任何嘢噶嘛。你對呢個世界有好多嘢有預期咁樣，跟住然之後，因為你未經歷過或者未得到過，咁你有種預期好興奮咁樣啦，好期待。到你真係得到咗啦，可能不外如是啦，一個可能性。所以佢重複寫一次出嚟咧，只係咁啫嘛。原來都冇咩特別。嗱，因為呢、這個我估佢重複寫有個特別嘅用意、就是，就係無論係咪你講個意思或者我另一個意思，都有嗰個用意、就是，就係你會覺得如果你去完同未去有分別噶嘛，個分別，於是你要再寫同樣嘅嘢，就要揾啲字嚟寫，揾另外啲字啊。你冇嚟寫翻同樣嘅字，又係嗰啲字，不過係咁。尤其是即係講翻個景物啫，冇形容詞，冇描述嘅喎，佢冇話佢好雄壯嗰啲。咁但係有除咗你講個意思，就是因為佢不外如是咯，所以根本就冇同個預期實在落差太大，只不過係咁啫嘛，冇嘢啦，不外如是。 但另一個可能性是咩？其實是唔同咗啦，唔同到一個地步就哇，真係之前我預期到好好，我見到原來比我預期中更好。好多個咩地步呢？咁你預期我咁你如果我同你講，你話咁講嚟聽下，咁我就諗啲字諗住去描述翻嗰個景色啦。我諗唔到，因為我有嘅語言已經唔足以去描述當初嗰個境況。即係呢個就同你個啱啱個反差，你嗰個係不外如是，呢個係你冇辦法用語言嚟表達，根本就係。咁但係佢用咗語言嚟寫，即係重複寫多一句出嚟，就表達咗嗰種語言表達唔到嗰種好難以描述嘅。但係你有感受啊，咁於是你。另一啲人如果想明我，你就要自己去睇啦，唔該。 所以個 point 就係同佛家個哲理帶翻禅師嗰度啦，係相關。就係、是、佛家成日都會講一個講法，就係語言好多時候係限制咗我哋明白嗰個世界真相啊。即係大家可以睇翻《佛學有偈》傾嗰集啦，係係。咁我哋但係即係你可以睇下，就係、是、好多時候我哋講佛學嘅時候就會講。就是語言咧，其實好似以為講嘅世界係咁啦，咁啦，就描述咗自己個世界係咁啊，就有隻杯、有張台，好似啲實物咁啊，喺個實體喺度啦。但係法學就想講唔係，所有都係因緣和合而生嘅。咁點解又係睇翻嗰集啦？依樣嘢就顯示咗咧，我哋好多時候唔好俾語言限制咗我哋，而詩咧就可以令我哋突破咗嗰個限制咯。 所以你見到隻杯，即係話你描述隻杯，但我哋同佢好有感情係咪？ 或者描述個詩集咁啦。 我想描述下呢個詩集咁樣，呢、這個就係阿羅敏姐嘅啊個好重要嘅詩集啦。睇完之後。即係你想問我究竟呢本詩集寫成點啊？就係詩咯， 好難講。 我唔知再點可以用更好嘅語言去寫，去描述呢本用更好嘅語言寫成嘅詩集咁樣。 所以用詩嘅方法就係佛家嘗試將所謂意在言外嗰種真正俾你嗰種即係個世界正確睇法咧，就可以透過一份大腦出嚟咯，俾個衝擊你，唔係就係講個道理俾你聽咁簡單。嗱，咁我哋今集講咗好多詩啦，我哋好高興請阿 Louis 上嚟，我哋之後再繼續。Thank you.